过来把这边都铲了啊。 哎，好， 好厉害。哎，好。 二舅先到了。 啊。 警察同志，什么事啊？ 这是人家的老房子吧？您这个季节移栽花木，还整个园子一起移，成活率不高吧？ 家主怎么吩咐，我这当管家的怎么做就是了。 是任俊让您栽的？ 你认识小俊？警察同志，日头大，咱们去石凳那边说吧，凉快些啊。 行，去那边吧。 嗯。 不会是小俊犯了什么事儿吧？ 您为什么这么说？ 哎，他们都说任总私底下造毒药，害死了不少人。小俊跟任总是父子，你们查也正常，但他打小就老实，怎么可能害人呢？ 您很了解任俊？ 我看着他长大的。小俊他父母都是大老板，工作忙，所以啊都没空管他。 他一直都是这种性格吗？ 哎，你的意思我知道。任总也老嫌小俊没出息。不过这也不能怪小俊呢、啊。要不是人。 任俊和任海的父子关系不太好，为什么？ 人都不在了，不提也罢。 20年前，任俊的母亲自杀了，他的死跟任海有关吗？ 具体说说吧，老先生。 按理说呢，这种事情我不该多嘴的。 好好。 哎，当时小俊还在念小学，任总领了个小老婆回家，这家里闹的呀，小俊的妈妈就被气死了。 气死了？ 哎，先是气出了抑郁症，夫人和任总闹离婚，但婚还没离成，身体就先不行了，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差，还动不动就晕过去。有天夜里他就突然自杀了。 晕倒？那心脏会骤停吗？ 这个我不知道，反正挺严重的，得好一会儿才醒过来呢。 那他自杀之前有没有神志不清之类的？ 他出门倒是经常忘带钥匙，有一次还走丢了，多亏了警察给送回来。 哦，那之后任俊和任海的关系变差了吗？ 更差了。我记得小俊一上初中就主动说要在学校寄宿，周末也不回家，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里，不跟任总说一句话。那几年小俊变了很多，虽然以前也不是多活泼的性子，可他之后就不爱说话。夫人也是那么能干，那么有善心，却年纪轻轻就走了，造孽呀。 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。老先生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花园里走走吗？ 啊，走吧。就是咱们在还新苗，这一半的地儿都空着。 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注意不踩下去。 啊，好。 哎，盖好的，把小灶上的泥听一听。 哎，好。 任俊母亲的死有问题， 应该也是被下毒了。疗养院地下室那种慢性毒药。 任海是临江药业的前董事长，药的研发也是他受益的。 他想拿来害人再容易不过。 人还找小三儿，害死了老婆，又被吴佳怡用同样的手段害死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恶有恶报。这是什么花？像个粉色的毛球毛刷。 合欢梅毒的，但不知是什么品种。 喂，兵哥，怎么样？ 临江医院的记录查到了，任俊确实接过任海回家，药也是他亲自领取。 我就知道。程云，传唤任俊，还有你把临江药业的经营状况、司法信息和股东变动等等整理一份给我。 嗯，收到。 长佩文学谈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十集。 都下山了还这么热。 可乐， 车上喝吧，赶紧上车。哎呀，热死了。看来任俊给我们那一袋子药上面的指纹不一定是吴佳怡自己留下的。 会推翻暗龙案的判决吗？ 那倒不会，指纹是间接证据，只能用来证明我们的思路。当时给到检察院的证据链是完整的，都是能指认吴佳怡的确凿证据。 嗯，如果有指纹的药袋早就准备好了，只要在恰当的时机拿出来给警察，再告诉吴佳怡警察的动向，他就会开那辆悍马逃跑，死得顺理成章。 吴佳怡自以为瞒过了任海的傻儿子，没想到自己不过是他杀人的工具。任俊的心思真够缜密的。而且任海才走了一个月，他就让管家把老树连根都铲了。你看刚才那花园，这大概不是怕睹物思人，而是恨得掘地三尺吧。 恨 就是仇视、厌恶、心怀怨气，一种跟爱相反的情感，不过同样深刻。 恨会让人想要摧毁吗？ 有些人是。你没体会过就算了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手给我。 嗯。 可如果假设成立，任俊谋杀吴佳怡的目的又是什么？ 按理说他们是一伙的，但布下这样一个局，还处心积虑伪造证据，他应该很恨吴佳怡。 因为吴佳怡觊觎人家的资产吗？还是有其他原因？手指头怎么回事啊？套都套不进去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扔了吧。 别扔，一来还别扔。给我。 你觉得任俊会是幕后推手吗？ 现在去哪儿？ 回家吧，天都黑了，市局都下班了。 心理医生说我在车祸后失去记忆是因为大脑在阻断伤害，否则我可能会沉湎在创伤中，分不清现实和虚构，还觉得那才是真的，痛苦的活着才有意义。恨也会这样，如果这一切都是任俊策划， 背后的原因可能比我们的推想更复杂，更慎重。 好，任先生，我明天再给你电话，你要是回来了请及时联系我。周奇阳，我要知道任俊在哪儿，除了查他出行记录、手机定位、上网 IP， 还能看什么？ 开房记录，还有消费记录、银行账号。这个得找金针，怎么了？ 朝哥要传唤任俊，但任俊不在明潭。 啊？去哪儿了？ 他电话里含糊其辞，我查了一下，他好像去了盐城。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 明天，说明天一回来就到市局。我还是赶紧报告徐局，告诉朝哥，他跟盐城的刑警支队熟，要是那边能找到人，说不定可以扣下转给咱们。 任俊不会是畏罪潜逃吧？ 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 快八点了，孟队要回来了，要不直接问他吧？ 你俩怎么了？ 啊，孟队，陆顾问。 赵哥，任俊关机了， 联系不上了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今早我七点半给他打电话是关机，刚刚再打还是关机。 找朝哥定位他没有？ 昨天就找了，朝哥说对方的手机上装了反定位装置，特别专业，没有办法。 任俊早有准备。 怎么跟朱润一样玩失踪啊？他肯定也有问题。 盐城警方那边有没有消息？ 没有，你来之前我打电话去问了一下，赵队说查了监控，那辆车下高速后也不走国道，直奔小路去，现在还在不在盐城地界内也难说。 临江药业的资料整理了吗？ 啊，都整理好了， 一起看。临江药业的第一任董事长不是任海，是李如。 对，李如就是任俊的母亲，当时跟任海一起创业，在公司威望很高，拿最多股权。 李如死之前是不是在和任海闹离婚？ 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要是离成了，任海会怎么样？ 从股权占比上看，一旦离婚，任海是去势流，基本上李如说了算。任海的结局很可能是拿着一笔钱被扫地出门，与临江药业再无关联。 那时候他应该就在搞那种毒药的研发了，一旦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，这个项目就可能流产，吴佳怡肯定也不愿意这样，所以他也有谋杀李如的动机。 确实，这些年任俊虽然跟任海不和，但跟吴佳怡走得近，可能早就发现了。 这是挖出了吴佳怡的余罪，还发现了隐案。我去，他死的真是太便宜了。 哼，所以现在不就有人想替天行道了吗？任俊最后途经的高速路口在盐城，魏昌河最后一次露面也在盐城。20年前涉及祝文秀、祝瑞、吴佳义、陆承泽、陈玉的那起农民工讨薪案，还是在盐城。接下来的盐城还会发生什么事？ 赵哥，两点了，任俊的手机还是关机啊。 如果今天还是没有任俊的消息，明天我们再去一趟盐城。 好。 喂，任俊， 开免提。 好。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程警官，您给我打电话了。 任俊，你现在在哪儿？ 哎，孟警官啊。哦，我人在界限，回明潭大概2个小时吧。哎呦，孟警官真是不好意思，上午急死我了，我车抛锚在半路了，我手机又没电，自己关机了。我还答应你们回去的，没想到最后是这样。 你怎么会在界限？ 啊，我朋友啊，打算在那边开一个化工厂，拉我一起入股嘛，我得去实地考察一下。 车子修好了？ 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上高速了，我要路上快点开，争取你们下班之前我赶到啊。 行，那我等着你。 去 去界限的确会经过盐城，单从路线来看，很难说任俊有没有在撒谎。 等会儿直接问吧，假的话总会露出破绽。如果他能十年如一日伪装成那副窝囊样，奥斯卡还真欠他一座小金人。 前方有违章拍照，请减速。三公里后出高速，请。 任先生，这里等一下，孟队立刻过来。 哎，好的好的。 孟队。 嗯。孟警官，您来了。啊，坐吧，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不用紧张。 哎。哎，我总是适应不了这儿的气氛。这次您叫我来是什么事儿啊？还是因为家父吗？ 算是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知道任先生为什么要在手机上安装反定位装置 啊？我用的是我父亲留下的旧手机，我不知道什么反定位什么的 啊。你用你爸的旧手机，你对他还真是念念不忘 啊。 任先生，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 那一定一定。 你与父亲任海的关系怎么样？ 您问这个是 不方便回答吗？ 也不是，我跟我父亲关系挺好的。我母亲早逝嘛，是他把我拉扯大的。我知道他嫌我没出息，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很尊敬他的。 你没出息？我可不这么觉得。任先生对投资的精通远超我们的想象。 唉，这运气好嘛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哦，孟警官，是不是我投资的哪个项目出问题了？难道是跟吴嘉义的罪行有关？ 啊，这倒没有，只是感叹一下任先生的眼光而已。 唉， 方便说说你母亲的事吗？ 警官，你为什么对我的家庭那么感兴趣啊？这也跟案子有关系吗？ 有关系，请任先生如实回答。 我母亲在22年前，就是我11岁的时候自杀了。 为什么自杀？ 可能是公司经营压力太大，再加上我父母的关系有段时间很恶劣，我母亲的精神渐渐出了问题。我父亲说他是患上了抑郁症。 你母亲自杀之前有没有异常表现，或者说服用过什么药物？ 我不太清楚，他很忙，有的时候我一个月都见不到他。那个时候我不懂得关心人，后来直到他走了之后才知道他其实已经病了很久了。 你父亲离世的当天你做过什么？ 火化以后我一直在家没出门。 是吗？我们得到消息，任先生那天应该过得很快活才是，急得连出席葬礼的衣服都来不及换。 孟警官，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？你今天叫我过来是为了羞辱我的吗？ 一个在父亲入土那天还会去娱乐会所的人，声称自己一直很尊重父亲，你这尊重的程度我看就差在坟前蹦迪了吧。 对不起啊，孟警官，这个是我的家事，您就不要再过问了。 这可不是你的家事。你母亲是不是被谋杀的？被谁谋杀？你父亲到底怎么死的？吴嘉义身上还有多少罪？牵扯到多少人？如果这些都算家事，那只能说整个警局都是你家开的。 我 说，吴嘉义是不是你设计杀害的？任海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这是在诬陷我！你们这是在诬陷我！ 任先生，今天先到这里吧。接下来请不要离开明潭，我们有可能会对你进行二次传唤，请你服从和配合，否则将强制传唤。 任先生，请跟我离开审讯区。 你在隔壁监听到了吧？ 他的反应有问题，他可能早就知道母亲是被谋杀的，就这么让他走吗？ 没证据，不能拘留他，先扣了他的护照吧，别让他逃到国外去。走吧，回去开会。 来开会，开会。 周岩的死 人俊肯定知道他爸跟吴嘉义勾搭。 就是。 人都到了吧？ 齐了，齐了， 齐了吧？ 除了徐局， 徐局不在，你就偷着笑吧。 行了，开会。校园霸凌案的重新调查，在吴威涵、吴嘉义父子落网伏法后正式结束，但除了暗龙案，其他案子都没完结。总结一下，目前我们手上有多少线索？斌哥，你先来。 啊，好。我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先前为吴嘉义卖命的杀手团伙，里面的一部分人虽然已经被抓捕归案，但头目五哥还在逃。第二个是祝瑞，给卢阳和赵云华发消息的人就是他，但他咬定自己是受人指使，主谋是谁，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 他还买凶杀人了。吴嘉义别墅里的录音笔铁板钉钉， 能立案吗？会不会过了追诉期啊？ 不会，报请最高检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，有证据就能翻案。继续，周强，说一下你最近查到的。 哦，第三个线索是20年前盐城农民工讨薪案的陈玉，还有伪造他尸检报告的前公安局局长魏昌和。魏昌和，这算是第四个线索了吧？ 好，还有呢？ 还有任俊，目前他是藏得最深，最有可能是幕后推手的人。 好，刚才一共提了五个线索，在逃的杀人团伙头目吴嘉义曾经的合伙人祝瑞，这个人已经进看守所了，还有农民工讨薪案的原告之一陈玉，前盐城市公安局局长魏昌和，以及临江药业的任俊。我给大家捋一捋，他们是怎么交织到一起，形成一张案情网的。20几年前，盐城文鼎房地产因为资金短缺拖欠工资，农民工陈玉向法院起诉，然而他在判决下来前自杀了。我们重新调查发现，他是被祝瑞谋杀的，而当时祝瑞和吴嘉义是同伙，他们还买通了当年盐城市公安局局长魏昌和。所以陈玉、祝瑞、吴嘉义、魏昌和这四个人关联上了。 那杀手团伙应该就是执行吴嘉义和祝瑞命令的人。 还有任俊，他也算是吴嘉义的同伙，扮猪吃老虎那种。 对，他们都有交集。然后我们回到案子最开始，周衍和赵云华，这里有第六个线索，周衍是陈玉的亲儿子。 难道不是这群人干的？ 所以赵云华只是个幌子，真正杀害周衍的人会不会跟他父亲有关？结合他给陆时琛的纸条，他是发现了什么而被灭口的吗？任俊有没有可能就是祝瑞背后的人？20年前和20年后，幕后推手想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侦查的。根据这些线索， 具体分工通知到个人。汪宇和秋明，你俩先盯住一下任俊的行踪，有异常立刻报告。 是是， 要是有急事我不在，由斌哥负责调派人手。既然跟盐城的旧案扯上关系，少不了横向协作，大家做好随时出差的准备。 是是， 散会。 又要开始忙了 啊，加倍忙。 往好的想，时间没像那么紧。 还有第七个线索。 嗯， 我奶奶。 哦对，你高中在疗养院地下室见过她，那肯定跟吴佳义有关，还有你父亲也有关系。你奶奶叫什么名字？ 陆文英。 陆文英，我记下了。我的直觉，所有答案都在盐城。今晚没什么急活，出去吃还是回家吃？ 你不是说是我爸？爸，回家吃饭。 去吧。 好。 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爸叫你回家吃饭。 嗯，他很少这么说，也很少这么做。 你们以前怎么过的呀？ 我出国前，保姆做了饭，就会一起吃。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 啊？怎么忽然想到要拉我一起啊？ 你之前不是说想带我去见你家人吗？我们这种关系，去见彼此的家人，是不是很重要？ 嗯，见家人是很重要，但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要提前说好的，而且你爸能不能接受咱们的关系还不一定呢。啊，你刚刚说我们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 相爱的关系。 啊， 不对吗？ 啊，不，很准确。不过我今天就先不跟你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，我正好回家拿点东西放你那边。 那我吃完去接你。 这还用接啊？你吃你的，我行踪不定，待会儿可能还会去看看汪宇他们盯得怎么样了。汪宇，任俊现在住哪儿？ 就住任家的老房子，他审完出具填表的时候我跟他确认过了。 行，你们继续监视，我去跟他聊几句。 孟警官，怎么这么晚过来？ 啊，见这儿亮着灯，就想来看看。为什么要种合欢花？ 以前这里种的就是合欢，很久之前了。我不过是把它换回来而已。 介意我进屋吗？ 啊，进来吧，孟警官。 你把你父亲接回来后就住这个房间？ 是啊。 他的病情有好转吗？ 没有，一直都是老样子。 这柜子里的药一般多久清理一次？ 大概 赵毅，难道是魏长河有消息了？要在任俊面前接电话。如果他昨天去盐城，跟姓魏的有关的话。喂，赵队。 孟队，我下午收到魏昌河的求救。 魏昌河？任俊的眼神不对。对不起啊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 嗯，好的。 怎么回事，师哥？ 今天接线员接到一个电话，什么都没说，只喊救命，声音还很微弱，不到三秒就挂断了。这事儿啊，报到我们这里，技侦一查，嘿，魏昌河的电话。 他在哪里？能定位到吗？ 定了。那是他在郊区的房产，我们赶过去后搜查了一遍，没找到他，附近也没有他的踪迹。 听起来像是被绑架了。 我们的人正全力处理这件事情，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。 好，等我这边忙完就去盐城。啊，还有师哥，魏昌河求救的录音发我一份。 行。 还有事吗，孟警官？ 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 来，我送你。 你其实知道李如是被任海和吴嘉义谋杀的吧？任海和吴嘉义，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，但他们落得这样一个下场，我想你应该很高兴。我的母亲也是死于吴嘉义之手，其实我也想知道亲手血刃仇人会是什么感觉。 好像啊，心里有个洞被填上了。 你找不到证据的，孟警官，放弃吧。 做了六年饭，你以后要是需要可以找他帮忙。 嗯， 去年有同行送我一瓶酒，你陪我喝一杯吧。开酒器去哪儿了？ 我不喝，我要开车回去。 哦，那你看我喝吧，帮我开。 好。 最近工作忙不忙？还在给小孟做顾问吗？ 不怎么忙，还在做。 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好歇一歇？ 一般。 后遗症这种东西有时候不会立刻看到，过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之后才出现也是有的，你一定要定期检查。 知道了吧？你也注意身体。 好。 我会记住的。你最近记忆有没有恢复？还是一想之前的事就会头疼吗？ 最近没想了。 算了，那些事情想不起来也罢，这是关于你妈妈的，别忘记她，她爱我们，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 爸，你什么时候信教的？ 怎么？ 吃饭前，我看到你书房的圣经了。 在希伯来时代，法律与宗教不分你我。宗教改革后形成了新教，就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法律的发展。学法的人多多少少研究过，并不稀奇。 那不一样。 你出国都12年了，我呢也老了，人没有些衣品怎么过下去呢？倒是你也该找个人了，互相体谅，互相支持，一起好好的。 我知道了。 张阿姨走之前切了个果盘，你不吃饱了吗？啊，吃点水果吧。 孟征，你在哪儿？有危险吗？ 没有，我在任俊家的老宅子附近。 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爸，有事先走了。 哦，这么急啊？那路上小心。 啊，知道了。 时辰， 啊？ 做个有道德的人。 哦， 116.2，公积雇员1474家庭申请列为参加，节税帮扶1113的划分占最多。 孟昭， 我没事。你们父子好不容易一起吃顿饭，是不是被我打搅了？ 你打电话过来时已经吃完了。 那就好。陆叔为什么突然叫你回去啊？ 他好像准备出差，问了我的工作和伤势恢复得怎样。 他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你跟他说你的情感开始复苏了吗？ 没有。 陆叔如果知道你会笑了，应该会很开心的。 真的吗？ 当然，你爸开心的样子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呢。 我也没有。 下次我陪你一起去见陆叔吧。 好。任俊怎么回事？他说他是整个事件的主谋。 我听他是这个意思，但想不通为什么前一秒还在装，后一秒突然就自曝身份，公然挑衅我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 要么他对自己的犯罪手法十分自信，笃定警方找不到证据；要么他不继续了，想宣告结束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正从你的反应里图谋别的东西。 你更倾向哪种？ 我觉得是另有所图。下午审讯时，任俊虽然有破绽，但明显每个回答都是准备过的，所以今晚你改变了他的决定。 我提了我妈，然后当着他的面接赵毅的电话，提到魏长河，会不会跟这个有关？毕竟他刚回名探，我们就收到魏长河在盐城出事的消息。 或者反过来，任俊很擅长把握时机，拿出剩余毒药的时机，通知吴嘉义逃跑的时机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异常，也可能是为了诱导你去做什么，来达成他的目的。 确实， 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找到证据，无论是证明任俊是幕后推手，还是证明魏长河失踪跟他有关。 魏长河那边暂时只能拜托盐城警方了，至于幕后推手，这些证据到底在哪儿？ 那袋有吴嘉义指纹的药不是他伪造的吗？ 那也得找出他作伪证的证据才行啊。 你之前提过，吴嘉义那辆悍马里找到一个能远程遥控的阻断装置，任俊家里会有备份或者遥控设备吗？ 嗯，那就先从这两方面入手，把任家的老宅彻底搜查一遍。徐徐，任俊有重大犯罪嫌疑，现申请搜查令，对任家老宅进行一次全面搜查。 直接搜不行？你到底想找什么？ 情况有点复杂，不只要搜出东西，还要结合取证，而且如果他是幕后推手，我怀疑他家里会藏有易燃易爆物品。 去吧，注意影响，第一时间现场证据应搜尽搜，应固尽固。 是，徐徐。林哥，你去提审朱瑞，想办法问出之前跟他联系的人，看会不会是任俊。 好。 周晴，你先带任俊回局里，然后跟小宋调查任家老宅周边的监控摄像头，看吴嘉义此前来没来过这里，还有任俊的主要行踪。 是， 哦对。 痕鉴这边，青哥带队，提取全屋跟案件有关的手印、足迹、工具痕迹、接体分离痕迹等等，再看看有没有弹痕、齿痕。 收到。 朝哥不用来，在局里帮我们看找到的东西就行。 行啊，找，给我省事了啊。 回去有的你忙呢。程月。 在。 上次吴嘉义别墅的搜查做得不错，这次也由你安排其他人查找，目标是这样的车辆改造配件和触发装置，还有隐蔽的案件，不排除有其他物证。 收到，赵哥。 请过往人员不要在现场逗留，谢谢配合。 兄弟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 我们是市局的民警，现对案件的有关。 汪宇和秋明，花园也别落下了。 是是，孟总队。 辛苦各位了，任俊嫌疑重大，但我们始终没掌握明确的证据。搜查机会只有一次，各位加把劲。 是 是是， 知道。 任俊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 啊，好的，周警官。放弃吧，孟警官。进去吧。 院子里的土都挖了。 赵哥，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呀？都搜两天了， 都没有结果吗？如果任俊是幕后推手，他可以利用别人来完成作案，找不到证据不奇怪。而且吴嘉义死了一个多月，他有充分的时间处理物证。既然这样，就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。 你也劝我放弃吗？ 我知道你不会放弃，也没有劝你的意思，但如果眼下是一条死路，那不妨换一条走。 哪条？ 去盐城。 盐城。 魏长河还有刀疤杀手的确有可能在盐城，那我们立刻动身去盐城。走吧。 腾月，有事打我电话。 哦，好， 下午2点的高铁还来得及。 宾客， 孟队去哪儿啊？ 去盐城。 哎，您别急，先看这个 视频。 这里是人家老宅。 这个药品柜，这里是任俊说的人还死之前住的房间，药品柜在床的对面。 嗯，你看下去，有人走进这个卧室，将柜里东西拿出来，放心的进去。 你看这人像不像任俊？他放进去的是不是半丹药？ 像素太低了，看不清。录像时间是2020年6月16日。22:14。 是吴家一死的前一天晚上。斌哥，视频哪来的？ 有人发送到公安局的举报邮箱里，我让张朝追踪发送人， IP 地址显示在海外。 又是国安？ 祝瑞人在看守所，任俊在审讯室，不可能是他们。 我们要找任俊做伪证的证据，他就送过来。这就说明之前那个掌控一切的幕后推手还在，但不是祝瑞，也不是任俊。 斌哥，你继续找朝哥分析 IP 地址，我一会儿去找你们。 好。 太不对劲了， 任俊做事这么小心，却被拍到这么明显的罪证。这段视频是谁用什么方式录下的？目的是什么？ 为了否定我们的猜测。这视频其实无法判定任俊真的在伪造证据，他也可以说这只是在更换常规药品而已。不过这么一来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 哪句？你找不到证据的？ 对，他的暴露和转变是因为有恃无恐。 有恃无恐， 就像你说的，幕后推手还在，而且他或许不再需要任俊挡在前面了。 这视频不像是监控录像，也不像是人拍的。 不是人拍的， 是不像有人拿着设备拍，没什么角度变化和抖动，像是固定在某处拍摄。 用了支架吧，看这角度位置应该不低，会不会在附近楼房的阳台上拍的？ 应该没那么远，感觉横向距离也不长啊。看吧，画质只能处理到这种程度。 可以啊，朝哥，窗玻璃上的倒影都看到了。我们再去一趟任家老宅，搞清楚这视频到底是在哪拍的。 好。 王队， 陆顾问， 哎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你手机开视频，跟我手机镜头对比一下，看看画面角度。 差不多了，这里是那个卧室外面。 嗯，虽然高度不同，但方位上应该没错。发现什么了？ 围墙上的白漆。 这堵围墙高度有2.3米吧。 围墙边缘有墙皮脱落的痕迹，碎屑还在，像是人为造成的，就在不久之前。 你帮我看看，我把手机举起来能到围墙上面吗？ 能。 那我拍一段。 角度画面差不多，视频应该是在这里拍的。墙皮脱落可能是录制的人驾手机时刮到的。 嗯， 那段视频再播一下。 想到什么了？ 有种违和感，我再看看。啊，不对， 视频是伪造的， 你也看出来了。 嗯，视频显示的录制时间是6月16号晚上，那时候园子里还种着之前的老树，但视频里的玻璃窗上却印出了前几天刚移栽的合欢花。 五天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花才种了一半，这边还是空地，所以这段视频顶多是两三天前拍的。 是任俊，视频应该是他，或者幕后推手故意制造的。 为了什么？ 为了吸引我们视线，拖住我们。 走，立刻去盐城，他们千方百计做这些，说明盐城那边不好了，没时间了。 开着都市暗夜帷幕，投书图理想和欲望张牙舞爪破土，你站在路口任大雨入住，审视着卑劣着的幕，尊严与真相都自顾，你看着假面的蛰伏，往事穷途末路，绝望和麻木谁能熟视无睹，时间拿什么守护，等着蓄意青春白苦，当线索指向旧日囚徒，拼命也要救赎，潮湿的雾迷失的路，把全着舞蹈弱小的哭，闪电着毒两只的怒，正义迟来帮补别人输，开尘封的暗夜帷幕，拼凑出是抱着碎片，爱与恨都同步，谁不曾触摸人心的冷酷，蜕变成沉默的信徒，泪水和鲜血都刻骨，你看着有寻找闪烁，信仰怎么辜负，善恶的天平就像一场豪赌，罪恶从来不负，这世界拿什么守护，让正义把伤害修补，当前所指向你的无助，拼命也要得住，潮湿的路迷失的路，把全着舞蹈弱小的哭，夜碎道路昼夜奔赴，仗着一身傲骨别认输，迎风的烛长情的书，你从来顽固死生不顾，拨开了雾踏出了路，英雄有何必输，不会输， 回答不了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你出国后，他没去看你吗？ 没有，那边有他认识的华人家庭，可以照应。每逢过年，他也会打个电话来问两句。 你们父子俩还真挺生疏的。 但他接了你舅舅的案子。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，刀疤被抓，警方会认为魏昌河大概率已经死亡，这样的结果对谁最有利？ 对魏昌河，刀疤要杀他，他得想办法自救，但不能求助警方，否则以他当年对农民工陈玉的死做的手脚，足够让他剩下的日子都在监狱里过了。 你